杂志 杂志 杂种 杂种 栽种 栽种 在职 在职 赞助 赞助 增长 增长 增值 增值 资助 资助 自治 自治 滋长 滋长 自重 自重 自传 自传 宗旨 宗旨 总账 总账 组长 组长 组织 组织 嘴直 嘴直 罪证 罪证 罪状 罪状 尊长 尊长 尊重 尊重 遵照 遵照 坐镇 坐镇 佐证 佐证 坐准 坐准 坐主 坐主。坐主